心相牵，我依旧是那个木偶，先等着你来浪。你说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，我们死也要在一起，像是陷入催眠的距离，我又开始昏迷不醒。好吧，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，你的誓言可别忘记，不过一张明信片而已，我已随它走入下个轮回里。那一句话是你离开的玩笑话，搁在我心里灰尘堆成了塔，你就这样的拨开了它，在心相牵，我依旧是那个木偶，先等着你来浪。你说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，我们死也要在一起，像是陷入催眠的距离，我又开始昏迷不醒。好吧，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，你的誓言可别忘记，不过一张明信片而已，我已随它走入下个轮回里。迷失在我模糊的空气里，我在你字里寻找一些生机。你说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，我们死也要在一起，像是陷入催眠的距离，我又开始昏迷不醒。好吧，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，你的誓言可别忘记，不过一张明信片而已，我已随它走入下个轮回里。 晴天雨天，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，九六九报天气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莹琪。今天是12月21号星期四，冬季我们要秉承这三项原则，多穿衣服，睡好觉，没事儿听听九六九天气预报。来听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预计-6度，最高气温6度，西南风1到2级，天气晴朗，空气质量良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-6度到7度，而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为7度左右。接下来是北京各区的天气。朝阳区-5度到6度，丰台、海淀、大兴都在-6度到6度。冷空气呢，现在真的是越来越强大，好像冬季就特别容易疲劳。其实呢，冬天都为每个人打开了休眠模式。如果有昏昏欲睡的感觉，并不意味着就应该延长睡觉时间。事实上，制定一个可靠的睡眠时间表，保证一个晚上大概8小时的睡眠就好。等你起床后呢，尽快打开窗帘，让更多的阳光进入家中，并在自然日光下尽可能多做一些户外活动。即使是一个短短的午餐后散步也是有益的，尽可能呢让你的工作和家庭环境足够的明亮和通风。还有10天，2017年就过去了，你准备元旦计划去哪里出游呢？如果没有想好，我先给大家推荐一个好去处，就在周边1个半小时就能抵达的景区，在廊坊北陵首都东街天津，有着京津走廊明珠的美誉，天下第一城，这里成为逃离都市喧嚣回归恬静生活的不错之选。 听说这里的原型是明清时期的北京城，城楼间有8米高的城墙相连，还有古装表演呢，没事的时候很适合来这里度假。

看不清。

天坏的可能。无条件为你放弃单独的旅程，为你坚强就不怕牺牲。我的灵魂如此沸腾，为我爱的人。

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欢笑声带点点浪漫故事，流露爱是我在心中想告知，欢笑声已消失，剩下你面，然后我抱近为倾出真挚心。你对我没有说话，但已暖透我，是爱意，是你双手。多尽美丽故事，却似是像童话，似许多陶醉，多温馨怀里，我与你共行。风雨天也不改，患难已共，无论那日那地，痴心不变改。只要知你喜欢，尽量去做，全为我共你是多么的美好。我最爱是你，要话做错，这世界便无意义，便灰暗。多尽美丽故事，只是像童话，只一多陶醉，多温馨怀里，我与你共行。愿这快乐片段要永在浓情中，你给的盟约，我许的承诺，我与你实行。 天，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。九六九报天气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、偶尔熬夜、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银奇。今天是12月21号，星期四。冬季我们要秉承这三项原则：多穿衣服、睡好觉、没事儿听听九六九天气预报。来听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预计-6度，最高气温6度，西南风1到2级，天气晴朗，空气质量良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-6度到7度，而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为7度左右。接下来是北京各区的天气。朝阳区-5度到6度，丰台、海淀、大兴都在零下六度到六度。

相信真爱或保存，无非不相信心爱的你人已变。为何情人你必信不断，今晚再通电，一借一怨一语一句还痴痴，仿佛体贴至我心仍然失眠。原来友情全是你手段，他与我也心乱，他知我跟你此际仍纠缠，他必靠紧你早晚陪身边，重复所得到一片的谎言，何以我幼稚再受伤受骗，无非心中爱恋缠绵多年，无非一丝幻想爱恋从头开始，重复所得到古老的谎言，何以我幼稚再受伤受骗，无非心相信真爱或保存，无非不相信心爱的你人已变。 2017品牌年度人物峰会呢，今天12月21号活动将圆满的结束了。此次的峰会由海南省的人民政府批准，由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、海南省商务厅品牌联盟咨询股份公司联合主办，由冰城传媒、分众传媒、航美传媒等作为媒体主办。 经典调频、北京 FM 九六九、凤凰都市传媒等都市媒体作为共同的协办媒体，除了品牌年度人物峰会的平行论坛、品牌导师的专场外，现场呢还将展开品牌财富的名师课堂。中国国家话剧的一级演员唐国强也将亲临品牌导师的专场。想了解更多的活动详情，敬请关注经典九六九。 留下欢欣的印记。